蓝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晚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0:01。那各位现在收听和收看到的就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每天晚上8点到9点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月月。那我们还是在节目的开始之前，先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首先呢，传统的方式，也就是说，如果现在在开车或者想只听声音，用声音的方式来感受我们的音乐的话呢，就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收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当然了，更加欢迎的呢，就是各位通过我们视频的办法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那视频的方式呢又有非常多种，现在赶快拿个小本本记一下哦。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微信的办法，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这也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去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啊，里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各位直接点击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盛况了。当然在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吧。还是同样的，因为在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喜欢音乐、擅长音乐，并且愿意跟各位去分享音乐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各位刚刚可能看到全景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了，月月旁边这位到底是谁呢？没错，他就是今天来到直播间的音乐发烧友，我们的陈飞，先跟各位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薛晨飞，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大家都习惯叫我小狮子。 哦，叫你小狮子，那这样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叫你小狮子好吗？ 好，没问题。 哦，好的，那今天也是欢迎陈飞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也就是好歌就要一起分享，没错。所以说呢，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分享来你喜欢的歌曲。当然了，如果要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听到你喜欢或有感触的歌曲的话，也欢迎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分享你的故事。那其实平时的时候会有一些音乐人来呢，他们的这个 C 位主打歌更多的是他们的演绎。那今天还是同样，因为我们可以用分享的方式来分享这个最核心的内容。那今天的 C 位主打歌是什么呢？一起来期待一下。 给我一个 C 位， 给我一个 C 位， 我可以震撼全场， 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哎， 哎，那今天其实我发现我们陈飞为各位推荐和带来的歌曲也是有一小小的关联的，那这个关联度现在呢暂时不跟各位去分享，不去说啊，我们先通过一首歌先来大概的感受一下这个氛围。那这首歌呢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放过，它呢就是儿时，我相信各位应该会有印象。我们先来收听收看我们下面的一首歌，叫做儿时。 道旁赤脚追晚霞，玻璃珠贴个英雄卡，顽皮筋迷藏石脚下，姥姥有那些作业本，铁门前蓝光银杏花，茅草屋可有主人家，放学路打闹嘻嘻哈，见流水哗啦啦，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兔碾牙，也幻想神仙科学家，白墙上泥字铅笔画，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四季过老梧桐发芽，沙堆里有宝藏和他，上班等搭起一个家，自从慢得不像话，叶落满池塘搬新家，二十寸彩电披沙发，五点半大风车动画，晚饭后那凉星夜下，萤火虫微风弯月牙，大人聊听不懂的话，鬼怪都躲在床底下，我们就一天天长大，记忆里有雨不停下，蝉鸣中闷完的暑假，新学年又该剪头发，我们就一天天长大，也开始憧憬和变化， 刚刚各位收听和收看到的就是来自刘浩林的这首很好听的歌曲，叫做儿时。所以说呢，今天他呢也作为我们的 C 位主打歌来为各位进行推荐。那其实今天就是先告诉各位一个秘密啊，这个所谓的音乐发烧友是不得了的。昨天我在问陈飞想要听想要或者是说想要跟各位分享什么歌的时候，哇，一下给我特别多的歌单，然后呢我从其中挑选了一些然后跟各位进行分享。那为什么要挑选这首儿时？ 其实今天我第一次知道今天的主题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儿时这首歌。 嗯，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刘浩林的原唱， 哦， 我听的是孟大宝的翻唱。 叫什么？ 孟大宝。 孟大宝。 对，孟大宝在一些那些像抖音啊这些平台上翻唱过很多的歌，都非常好听。 哦， 因为我听到这首歌的之后，我去找的原唱。 嗯。所以说是你是在抖音啊，或者这种这个平台视频，短视频的平台上看到的是吧？哎，那他的歌就是和我们这个刘浩林版本有什么区别啊？ 其实两个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嗯， 刘浩林的歌他给我的感觉更偏质朴一点。 哦，质朴一点。 但是孟大宝可能感觉更慵懒呀，或者更温柔一点。 哦，就是孟大宝他的翻唱的版本可能会更慵懒一些。 对， 那你更喜欢哪个版本的？ 两个版本其实我都很喜欢。 都喜欢。 对。 那就是刚说孟大宝其实也翻唱很多其他的歌曲是吗？都有哪些？之前记忆当中 他翻唱过很多陈粒的歌，比如走马。 哦，粒粒万香。 对，还翻唱过粒粒万香。 嗯，然后什么小半之类的哈，都是陈粒老师的歌曲。哎，各位可以通过我们陈飞的这个介绍，把不同版本的这个儿时都找来听一听，可能或许是慵懒的，可能或许是相对质朴的，真的是很单纯的在怀念儿时的。所以说呢，各位可以听一听感觉，看看自己呢更喜欢怎样的版本，或者啊，之前在某一些地方，如果你看到更多版本，也欢迎跟我们进行推荐。其实关于这首歌啊，还挺多可以讲的，不仅是他的这个演唱者，他的歌手。你像这里面就说我们一天天长大，记忆里大白兔粘牙，就是他的记忆当中可能关于童年的记忆太多了，也都在这个歌词当中有所显现。比如说就是画面当中，如果各位刚刚是通过我们这个视频的办法啊来收看的话，就可以看到画面当中很多很多的照片，小时候的那些样貌，小时候跟父母啊，跟朋友在一起挤在一起的那种大头照。 对， 哎，那在这首歌当中，你回忆起自己的小时候的一些故事吗？ 肯定能回忆起啊。 嗯，比如说哪些觉得哎，我好像也有。 其实这首歌当时的歌词确实很打动人。 嗯， 因为儿时这首歌的歌词其实带给我的画面感是非常强的。 嗯， 现在对于现在的人来说，现在的孩子可能更多的是接触一些电子产品和一些新的玩具， 什么 iPad 什么的。 但是对于80后90后那一部分现在长大的孩人的童年来说， 嗯， 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儿时的玩伴那种的回忆。 嗯， 那种是非常多的。 嗯，哎，刚刚说到一个玩伴啊，确实我感触也挺深的。为什么？就是比如说小时候，比如说家属院啊什么的，大家可能就一块长大，大家都认识，然后晚上就是乘凉，尤其是夏天的时候，然后小孩大人在那闲聊，小孩就凑一堆，然后就各种各样的玩。然后但是长大了之后就会发现，哎，可能大家也慢慢的离开了这个城市，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地方，然后同时呢就会发现，确实现在的小朋友好像很少就是跟自己的这个小伙伴，所谓的玩伴在一起了。 其实这就是每个时代和每个时代的不一样。嗯，每个时代都有会有自己的标签。 嗯， 像80后90后那个时代，因为我周围的同学有好多都住过平房，住过那种职工宿舍。 嗯，哦， 所以同学之间的感情会更深。 哦，可能有更深厚的这样的一个记忆， 因为平时都在一块玩嘛。 嗯， 抬头不见低头见。 嗯， 完了互相家里都很熟。 嗯， 和同学的家长其实我们也是很熟的。 嗯，哎，我知道陈飞是北京人，那你小时候有没有那种特别带有北京标签的回忆？ 北京标签的回忆吗？ 嗯 嗯，家属院。其实作为80后那一波人来说， 嗯， 玩的大家的回忆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哦， 比如小时候会打雪仗。 嗯， 会拔根儿。拔根儿这个应该是所有地儿都会去玩，但是叫法不一样。 拔根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那种杨树的树根儿。 嗯， 完了 杨树的树根就是两个人互相去蹬， 嗯， 完了之后有一个会先断掉，完了没断的那个也许就会赢 啊，就是拿那个树根就互相比力量吗？ 啊、 就看谁先断掉。 在北京这边可能叫拔根，在不同的地方可能叫法不太一样。 我没玩过，可能是男生的游戏是不是？ 男生偏多吧。 那你们小时候还玩什么弹弓之类的？ 弹弓、铁环、沙包。 沙包。 女生可能更偏向于跳房子。 跳绳、跳房子。 对， 啊、对 跳皮筋、跳房子，女生玩的比较多。 我们那还玩 踢毽、 勒鸭子啊，就各种各样。 你说的勒鸭子，我不知道你，我不知道是。 就 是 一个沙包，其实就是来 回。就是砍沙包嘛。 嗯，对，可能叫法不一样。 对 对，其实我还挺好奇各位啊，你们小时候儿时的那些故事，如果有好玩的，觉得哎很有地域标签，或者是自己一个独特的这一点的话，欢迎跟我们进行分享。刚刚说了一下，说其实今天可能是我自己也有一些主观判断吧，就是从陈飞推荐的一些歌曲当中挖出了一些觉得比较有主线的这样有意思的内容哈。其实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刻啊、我觉得也可以大家通过音乐的方式来沿着我们这条线走一走。那这条线到底是什么呢？隐藏的线就是关于儿时的怀念，包括我们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印记，所以有的时候也会感慨，就是时光好像被偷走了一样，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当然会有了， 嗯，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的感受会不一样，人生的阅历会不一样。 嗯，最近其实还挺多感触的，因为他们说我们80、90后已经到了一个失去的时代，就是可能看到很多的朋友，他们是或者是自己喜欢的一些艺人啊，或者是喜欢的一些明星，或者是那些偶像正能量的自己的榜样之类的，看到他们的成熟，然后甚至看到他们的这个隐退和离去，所以慢慢的可能我们也感受到了好像是时光真的太匆匆，就太快了，你有没有这样的同感 啊？时光这个东西其实到了这个年纪，时光这种东西感觉就是一去之后就不永远不会再回去了。 嗯，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就是因为其实年龄也并没有那么大，但是有的时候、 其实还好， 对对，年龄并没有那么大，但是莫名的有一些时刻就会有这样的伤感，是不是？那有一些歌曲也是展示了这样的一个伤感，比如说接下来这首叫做《岁月神偷》，似乎真的就像一个神偷一样，莫名其妙的很多的时光就被他偷走了。我们还是先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岁月神偷》。 风景。 各位听到的又一个非常触发各位不同种类思绪的一首歌呢，就叫做《岁月神偷》。它呢是周笔畅版本啊，是一个现场版。那其实它的原唱是金文岐，两个版本都非常好听，而且说实话，他们两个的风格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的陈飞来说一下你的推荐理由。 其实他们两个的风格完全不一样。金文岐的声音更温柔一些， 对， 但是周笔畅的声音感觉更 有力道， 更沉一点，更沉重一点。 所以你这个时候做一个比较，更喜欢 我个人觉得还是更喜欢金文岐的。 金文岐的，我发现我找的都是你的对立面。 不过翻唱的也很好听，翻唱的也很好听。 对对对，但是确实他们的版本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呢，各位你喜欢怎样的风格，也欢迎跟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那其实今天我们的主线稍微有一点伤感，但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可能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比较容易去感慨或感伤的一些话题，那就关于我们成长啊，关于逝去的童年，关于所谓的这个时光的流逝。那刚刚我们听完两首歌都是关于这个的，那你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跟朋友去讨论这个话题？ 也有讨论， 关于成长的这些 也有讨论。其实成长并不是一件坏事，只不过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每个人的经历是不一样的。他需要去面对的也不一样。小时候你可能更无忧无虑，和玩伴一块去玩，没有什么负担。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你的对家庭也好，对朋友也好，对自己的家人也好，的责任是不一样的。 所以责任多了，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思绪，可能就是事情变得很琐碎了，不像小时候那么单纯的喜欢或不喜欢。 事情会变得多。 对对对，事情变得更多更琐碎啊。 但是这就是所谓的成长嘛。 对，没错，这就是成长的味道。那其实成长的过程当中少不了的，像刚刚陈飞说到会有些玩伴，那除了玩伴可能更多的是陪你在每个人生道路上的这个一起的朋友也好，或者是像我们陈飞男生可能就是兄弟哥们儿之类的哈。 对。 那关于他们就是比如说有没有从小一直陪伴到现在的这种 有啊还是有的。 还是有。 因为我小时候生长环境，现在对于我来说我最好的朋友可能更偏向于小学初中。因为小学初中毕竟我们都是基本都是住在一个院子，周围有平房有职工宿舍。所以感情会更加的深。 感情更深啊。所以说一路走到现在，各自有没有说变化好大呀，有没有说陈飞小狮子变化这么大，有没有？ 其实感觉还好吧。因为这种联系都是没有间断的。所有的变化不是说突然的，比如两三年没有见之后突然感觉变化会很大。但是一般见面很多，大家变化其实都是一点一点变化出来的。接受程度比较高吧。 这个是其中的一种情况。就是说彼此就非常熟悉 啊。对，非常 熟悉。然后同时伴随着成长，之前也没有任何的间断啊，就联系并没有间断。所以说呢，可能大家都看着彼此的变化。那其实这个是男生之间的，哥们儿之间的。然后除了男生呢，女生之间也是一样的，从小到大也会有一些共同成长，共同去体味生活当中苦辣酸甜的这些人啊。对对对。所以说我为什么说这句，因为下面这首歌和它相关啊。下面这首歌呢叫做17，也是前一阵 SHE 啊三姐妹然后推出的一首新的歌曲。那其中最感人的部分也是非常推荐的，就是各位通过我们视频的办法去参与到节目当中，因为这个 MV 如果看过一定会让你潸然泪下。它里面记住了三个姐妹之间的情谊的同时呢，也记录了她们成长的过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共同分享来自 SHE 的这首歌，叫做17。同时呢，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视频的办法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啊。那视频的方式也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呢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同时还有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各位呢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然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留言平台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好啦，17一起来欣赏一下。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Hello， 小伙伴们，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0:31，那这里呢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M927，每天晚上8点到9点准时和您相约的挑战新歌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持人月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哦。那今天呢，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主要的任务就是跟各位通过音乐的方式回顾一下自己小的时候，当然我们也不要忘了去追梦，所以说呢还是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是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呢，传统的方式就是 FM98.2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栏目，当然了更加欢迎的就是各位通过视频的办法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比如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推荐好听的歌曲之外呢，更多的是有非常精彩的视频供各位来选择观看。当然了，如果要是各位参与到视频的办法也是有很多选择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微信的公众账号，各位呢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直接点击就可以进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当然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还是同样的，每期节目呢都会有我们的嘉宾啊，今天呢是音乐发烧友小狮子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是先跟我们的所有的听众还有我们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薛晨飞，是一名音乐爱好者，因为我是狮子座嘛，所以熟悉我的朋友也会叫我小狮子。 小狮子啊，欢迎欢迎，然后也是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听的音乐，而且你这个一般的嘉宾都是在那儿坐的，你知道吗？就是嘉宾席，所以今天感觉怎么样？在我旁边就是类似主持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稍微有一点紧张，不过还好。 我看的一点好像是有点紧张，但其实你今天更多的是来跟大家去分享你的音乐嘛，也是带来这种快乐的过程。当然，可能第一个时段啊，也就是我们上半时段的这个三首歌曲相对来说略微有一点感伤，因为感叹的是我们儿时的逝去，但其实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感伤，毕竟我们是一个有正能量的这样的一个节目，所以我们还要去努力的追梦，那追梦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有一些幸福度的这样的一个衡量了。你觉得现在幸福吗？我这个问题好老套。 现在很幸福啊， 很幸福， 上咱们这个栏目。 哎呀，这个，哎，快来说出我们栏目的名字。希望各位多多的关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有没有？ 有，一定要多多关注，多多关注。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是需要打软广告的，你看你这个经验相对来说就这个欠缺一点哈，不过没有关系，所以说现在觉得很幸福。那日常其实我们也在做很多的努力，努力的功课，努力的工作，然后去追逐属于我们自己的幸福额度。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和幸福相关，各位来测一测你的幸福额度有多少吧。 生永恒。我爱想过可不问不问，我爱爱不灭记你魂，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我觉得幸福就是不去因为追逐更多的幸福而感到不幸福啊，这个好有哲理的一句话、哦 啊、这句话也很打动人的。 嗯，那刚刚各位收听到的就是来自苏打绿的《幸福额度》。为什么要推荐这首歌？ 因为这首歌，因为年龄的不一样，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哦， 儿时可能我们觉得幸福就是永远快快乐乐的 玩 下去，父母都健健康康的。 嗯， 那个时候因为永远都有父母在保护你，在照顾你。 嗯， 他们会提供你无忧无虑的生活，会提供你一些物质基础。 嗯， 但是随着年龄的长大，当你慢慢到了二十多、三十，到了做父母的年纪， 嗯， 你对幸福的理解会截然不同。 嗯， 其实现在理解的幸福，我可能更觉得幸福其实是一种自身的一种修行吧。 嗯、 真正 的 幸福，其实你去追求幸福，有可能往往不会得到真正的 幸福。 幸福 哎，其实就是有之前有说那个追尾巴的猫，它一直在追追追，其实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追到，但其实它可能比较享受那个过程，所以它是幸福的。但是有的人可能就是他根本不知道要什么，就像他那个猫一样，但是呢，嗯，他反而会因为这个过程追不到而变得非常的苦恼，变得不幸福。那除了关于幸福的理解之外，那你推荐这首歌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 因为苏打绿、 嗯、 其实苏打绿真正出道非常早，大概、 嗯、 我听苏打绿的时候可能已经到了高中了，可能稍微晚一点、 哦、 但是他出道的时候大概04、05那个左右吧。 你还记得第一首听苏打绿的歌是哪首歌？ 我听的第一首听的苏打绿的歌应该是无与伦比的美丽。 哦哦，那首歌确实有一定时间， 那首歌当时非常非常火， 对，非常的火。那你当时为什么被这个乐团这个乐队所吸引？ 旋律，还有就是主唱的声音辨识度非常高。 嗯，哎，这种声音在当时好像还挺少见的。 非常少见。 嗯，所以后来你就慢慢的去喜欢上这个乐队了吗？啊、嗯，然后还有没有更多的这个乐队的相关歌曲？ 小情歌也被翻唱过无数次了， 对对对， 各种版本都有。 好像好声音上面也有很 多。好声音上也有多亮曾经翻唱好情歌也非常火。 嗯，对，还有没有其他的歌曲，就是比较喜欢的？嗯， 无眠有两个版本，有一个广东话版本，一个普通话版本的。其实两首无眠都非常好听、 嗯、哦，这个两个版本都是我们吴青峰他们唱的吗？ 对，都是他们唱的。 哦，我只听过一个版本，哦，之后可以私下去找一找来看一看。对对对，感受不一样的感觉。 他们还是很厉害的。 哎，没错啊，这样的一个乐队值得我们去尊敬，确实有更多很多很多来自这个乐队的作品。那刚刚说完了关于幸福的感受哈，那其实嗯，我们日常可能 十之八九当中就会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啊。那关于这样的事情，我记得之前有一个电影叫《无问西东》，那个电影当中其实也讲了很多关于追逐梦啊，关于去追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遇到很多的事情，好的不好的，然后欢笑的，同时还有落泪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事情杂糅在一起。但是好像也有很多哲理，那就是我们只要听从我心，然后只要随着自己的意愿走，然后同时努力的去追逐，然后让自己做到无愧于心就好了。所以我记得好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感受，你有对那个电影有印象吗？ 那个电影的感受，因为那个电影是当时是一个纪念清华吧，应该是。 对对对， 是一个纪念清华的一部电影。当时的感受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他们为了自己的梦想可以什么都不顾，其实也是在寻求一种真正自己内心的一种感受吧。 我记得我当时看到最后，就是说到清华的一个纪念嘛，最后就是上面说每个人可能都要经历太多的事情，然后就很多很多就是我们前辈啊，就是一些榜样的一些照片，在最后的彩蛋的部分，我记得当时那个彩蛋很长，有很多很多的人，然后他们的经历，然后他们曾经做过哪些事，有哪些身份，然后慢慢的一个成长的都呈现在每个人面前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一直在飙泪 啊。当时所有人都有好多人看过那部电影之后都会流泪。 对对对， 非常感动。 我记得那个电影当中除了情节让人感动之外，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 啊。当然 所以下面这首歌你要推荐的是 毛不易嘛。 毛不易的无问。所以说接下来我们来通过毛不易的无问再来回顾一下那个电影，回顾一下那种情节。 如果提前了解了你们要面对的人生，不知你们是否还会有勇气前来。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慌张。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却也湿透它的衣裳。你问他为什么亲吻他的伤疤，却又不能带他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一生太短，一生好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个尘土。 什么是真实？ 他到底为什么不肯停住？ 还有良心吗你？ 直到乌云散去， 不问西东，只问深情。那刚刚各位收听或收看到的就是来自我们电影啊《不问西东》当中的主题曲，叫《无问》。《无问西东》当中的主题曲，它呢是来自毛不易的作品。 对。 那其实毛不易好像最近经常会在一些影视剧啊这些当中去做一些这个影视相关的音乐，你对他有没有了解？ 毛不易，我第一次听毛不易的歌其实也比较晚了，那个时候他在参加那个明日之星 对 那个比赛， 明日之子 那个比赛，我第一次听他的歌可能是他跟天佑在一个几进几的街道，我忘了。 嗯， 那时候唱的是如果有一天我要变得很有钱。 嗯，现在很多朋友去 KTV 都会去点、 那首歌，我去 KTV 也会点的。 对对，调节气氛的一个很好的曲子。 所以当时有听到，你觉得你当时有注意到这个声音吗？ 有注意到，因为他的声音和天佑那个感觉完全就是不一样，我很难想象两种声音能搭到一首歌里。 嗯， 这也是让我很意外的一点。 嗯，当时觉得哎，这俩声音还挺好玩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可能觉得比较意外，很有惊喜。然后同时确实像毛不易他后来的一些作品都很好听，而且他始终在荧幕前，在除了唱歌状态之下的这个自己的那个性格保持的还是比较好。 他的性格很腼腆， 就是腼腆的懵懵的， 不 爱 说话， 对对对， 反应还会慢慢拍，有的时候 对对对，就很有意思。所以我觉得 就像是一个大男孩。 是的，而且他的歌曲也是以情 也是那种感觉， 对对对。而且现在像前一阵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各位推荐过的叫无问、不是无问，叫做不染，对，刚刚说错了，不染也是最新的影视剧方面的这样的歌曲啊，也是非常的好听，各位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来去看一看。当然如果要是各位啊有没有自己最近觉得很特别的一些音乐的话，也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因为好音乐就是要来分享的。其实说了很多关于这个成长啊，关于很多很多东西的这样的一个相关歌曲的推荐、那我们追梦的过程当中肯定还是要不断的去勇敢的去幻想，勇敢的去追逐的。 对 啊、那你现在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小目标之类的？你看现在距离2018年的结束也就不到几个月的时间，两个多月吧， 时间真的很快。 有没有自己的一个小目标？比如说我们在年底啊之前能达到怎样的目标？我现在先定一个啊，因为受到这个前面节目的影响，我要先让自己变得更瘦一点啊，这个是我的一个目标，大概瘦上几斤呢？我再想一想。嗯，你有没有这个小目标之类的？ 小目标，因为最近娱乐圈有一些前辈的离去， 挺触动到的， 可能我会更触动的，确实触动到我了。可能我会更注重自己的身体， 就是健康， 一定要加强锻炼嘛。 对，加强锻炼。对，我记得之前前两天 其实非常少的。 对对对，前两天突然跟陈飞联系的时候，陈飞说我在跑步是吗？所以有坚持吗？我记得好像挺早的，前几天。 对，已经坚持了一段时间了。 哇，可以可以啊，鼓掌！每天跑多少？ 每天5公里左右吧。 哇，可以可以啊，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现在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扪心自问一下，然后选择一个容易达到的小目标，我们试着尝试着做上两个多月，其实能坚持下来也是一件 其实并不难 非常伟大的事情。不不不，我觉得这是一个又难又不难的事情。 我觉得只要想做并不是很难啊，因为每天抽出的时间不会很多呀。 那各位也可以把你们的这个想要达成的2018年底前想要达成的这个小目标啊给我们发送在平台上，我们互相监督。比如说刚刚你说你要锻炼，我说我要减肥啊，这两个有点相近之处。 对、 我们可以互相监督一下哈。 好的，没问题。 好的，我们都要追逐我们的梦想，同时呢也希望各位都拥有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叫做梦不落雨林的地方。那么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张艺兴的最新歌曲，叫做《梦不落雨林》，我们一起来收听和收看啦。 人们要打破太平凡的逻辑，欢迎建造跨越失去的森林，欢迎来到那么难的做自己，这身体无法让解放的大脑都开启，无理解反违规矩，把自己创建上禁地，刷着编辑力寻找上天的般的无与伦比，这片森林到底多么不可思议，害怕失去前方的尽头，有梦来的这里，灌木丛中哭泣，我要不看到地发现自己， I gotta follow my dream， 写到梦中像大雨落这片森林，让音乐在这片森林寻找像天使般的无与伦比，谁能够证明了自己，努力过后见到梦不落于林，思考对错是非，多少的目光是锁定勾圈，在心里衡量价位，破坏了在世界中心的飞，那么 So crazy 做一个传奇在一片雨林，我要穿着遍体力寻找上天的般的无与伦比，寻找上天的般的无语 刚刚各位看到和听到呢，就是来自张艺兴最新的一首单曲，叫做《梦不落雨林》啊！我希望各位在今天的节目之后呢，好好的调整一下心态，努力的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当然了，也希望各位有一个甜甜的梦，梦里呢有着如 MV 一样的红蓝相间的那个美妙的仙境。好啦，那再次感谢陈飞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各位分享了很多很多他喜欢的，包括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音乐。 也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来分享我喜欢的音乐和我对音乐的一些感受。 嗯，好的，欢迎常来哈。好了， 好， 嗯，好了，那我们的节目时段就要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北京。